第九套广播体操现在开始，原地踏步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，一伸展运动，预备起，一二三四五六。 广播体操做完了，下次再见。 一二三， 小小广播操，关系大健康。FM 102.5，北京体育广播双二之声，邀请您每天上午10点半、下午3点半一起来做广播体操。